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这样的内容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即将要为大家来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那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在今天在这一次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将和我一起为大家转播的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师陈小斌。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王卓。我们每年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北京音乐广播今年是连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我们俩也曾经搭档进行过很多次的转播。那今天在这个永恒魅力这个时间呢，我们俩一起来和大家介绍，来和大家来分享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情况，以及他们当中一些大家希望了解的精彩的音乐。 那首先呢，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转播的时间是柏林的当地时间2018年6月24日晚上8点15分，北京时间呢就是6月25日的凌晨2点15分。每到夏季音乐会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一个转播时间。那今年的音乐会呢，依然是德国柏林的瓦尔德尼森林剧场拉开帷幕。那我们再一次现场直播演出盛况，为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线。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6月25号当天的下午1点，也就是平时永恒的魅力节目播出的时间，再次为大家来放送，就是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好了，很多朋友已经在等待了。那今年其实在曲目上的一些安排，还有在音乐会上，这也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他即将卸任前的最后一届柏林森林音乐会。 这是一会儿大家 会和大家仔细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着耳边的音乐，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特别怀念起了我们曾经为大家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上有杜达梅尔他的这个担任指挥的时候所演出的这些音乐，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南美的风格。但是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它的开场曲目就是格诗温的古巴序曲。 对，耳边的这段很欢快的音乐呢，将揭开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帷幕。那么我觉得这几年的话呢，这柏林森林音乐会有这么一个特点。我记得过去每年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主题，什么俄罗斯之夜，什么这个法国之夜。近些年就我和王哲这个去参与转播的这几年呢，我发现这几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很多跟自然相关的音乐都放到这个森林来演奏。我记得我们2016年那次是这个就是演奏了很多像布尔塔和那种捷克的那种描绘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你有印象吗？ 没错。那其实呢，在每一次我们为大家来进行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都会有特别难忘的瞬间。我还记得咱们俩在2016年去转播的时候，其实那一年特别瞩目的是，应该是那一年吧，就是他们在选下一届的柏林爱乐团的音乐总监。 那个今年是西蒙拉特即将卸任，那一年是正好是决定谁将接任西蒙拉特。 没错，那所以呢，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也是大家特别注目的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和柏林爱乐的乐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来呈现这样的一台音乐会。而且呢，我觉得看所有的曲目是以大自然为主题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是的，那么就把今年的曲目整体设计给大家说说好不好？现在耳边听到的古巴序曲呢，将是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第一首乐曲，它是一种热烈欢快，让场上的气氛很活跃这样一种乐曲。那么第二部作品呢，就会是这个弗雷的帕凡舞曲。这首舞曲呢是比较舒缓优美，而且也是在森林音乐会，是除夕音乐会这样场合也是经常被演奏的。那么接下来其实会是一首非常一组非常有意思的作品，那就是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的他叫 奥凡涅山歌。 对，这个奥凡涅山歌组曲是不是应该给大家说一说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有什么特点？ 没错，那其实呢，在我们周四的时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特别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向大家介绍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和他的奥凡涅山区的组歌曲。那其实在平时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就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带有法国中南部特点的那样的山歌，就是法国人的山歌，我们在这里面来听到还是很新鲜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非常很就是自然气息非常浓厚的这种乐曲。我想呢，又回忆起了去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它的主题是瓦格纳之夜。瓦格纳之夜呢，它也特别选择了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有很多有特点的音乐，像森林的细雨，还有这种森林当中的音乐。那么用这些音乐和大自然来融合在一起，也是为了营造一种就是大家在那种环境当中聆听音乐的一种特殊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些曲目的顺序呢，也是尽量的按照音乐会上演出的这些曲目的顺序。那格诗温的古巴序曲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听到的就是弗雷的帕凡舞曲，我们现在也提前领略一下。 你好朋友，调频974北京乐广播永恒的魅力。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和王卓一起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台即将走上直播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 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其实也是有一段可以说有一组音乐吧，因为在平时我们的节目里头或者是在大家生活当中其实很难选择这位作曲家，他的这部作品就是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组曲。那其实我们平时也会叫他奥弗涅山区歌曲，山歌。 对山歌。 对，那在这首曲目我们当看到他的时候，哎，我当时就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合适，特别合适在柏林的森林剧场，瓦尔德尼森林剧场来演出这样的一首音乐。 对对对，柏林森林剧场呢，其实它是一个在郊区的一个露天的演出场地，它周围虽然没有很高的山，但是呢它也有点小山坡，再加上森林，其实你身处其中的话，你会感觉到就像一个非常袖珍的城市的山区一样。所以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地来聆听这个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组曲或者叫山歌，我觉得也真是别有一种情趣。 没错，那在这里呢要特别介绍的是，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呢音乐会当中，他往往都会邀请一位音乐家，就是或者是演奏家或者是歌唱家呢。今年呢他们邀请的就是捷克的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这也是音乐会的一大亮点。他曾经多次和柏林爱乐携手演出，而且呢在2007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他那种宽厚嘹亮嗓音给大家都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呢他近年也是开始涉足巴洛克古典风格曲目的演唱，就在今年的四月呢，他还随巴塞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古韵风格的演唱也是赢得了在场听众们的广泛的赞誉。 对对， 那所以呢这次他的这种法国古典民谣用他那种独特的嗓音来演唱，回响在柏林森林剧场，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无限遐想 的。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现在我们先听听另外一位歌唱家演唱的，虽然不是科德纳，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音乐当中来对今年的音乐会做一个预热。

十一位主持人联袂登台演绎经典，都有资深主持人梁岩担任演出的艺术指导。背影、我爸爸、愿你慢慢长大、你们都是我的最爱等中外名篇佳作都在本次阅读会上动情呈现。今天开始到本月22号，舞剧《金蟾素与唐人宝》将登台天桥剧场。这是一部刻画老北京民俗手工艺人的舞剧，以毛红手工艺人为主角，讲述了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剧中反复出现的吹糖人、做毛猴，牵出那些旧时光的记忆。整部作品由一支年轻的创作团队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的师生演绎。近日法国话剧《婚姻生活》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精彩首演，法国美女演员雷蒂西亚·卡斯塔搭档法国当红男演员拉斐尔·佩松纳兹，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90分钟无间断的婚姻大戏，再现了婚姻生活最真实纠葛的一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永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这里，我是王卓。那每年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都会为大家转播几场古典音乐会，而且呢，这些古典音乐会都是在国际上备受瞩目的一些音乐会。比如说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为大家转播的是柏林森林音乐会，今年一样哦，在2018年6月25日的凌晨2点15分，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那在这一次的转播当中呢，依然邀请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师陈小兵和我一起在现场为大家来进行转播。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兵，今天很高兴呢，我和王卓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今年我台是连续第17次柏林森林音乐会转播的这个详细的一些音乐的内容。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现在把曲目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耳边听到的古巴序曲呢，是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第一首乐曲，它会以一个非常热烈欢快的一种音乐来开场。第二首乐曲呢，会是法国最佳弗雷的这个帕凡舞曲。这首舞曲呢，柔美抒情，也是在很多的音乐会经常出现的乐曲。那第三部分王卓给大家做一介绍。 那还有呢，就是康纳卢布这位法国作曲家，他的奥弗涅山区组曲，平时我们也可以叫做奥弗涅山歌，当中的几首非常自然的民谣歌曲。还有呢，就是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松树，哈恰图良的加雅涅舞曲。 那今年参演的艺术家也有个热点，那就是会在奥弗涅山歌当中担任这个女声演唱的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 没错，这也是每一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上他们都会邀请一位音乐家，那今年就是科泽纳，那我们也是特别期待。那在下半时段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音乐会当中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那种带有火热气氛的， 对，哈恰图良的这个加雅涅舞曲当中非常火爆的马德舞曲。 那么刚才我们听过了非常热烈火爆的马德舞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同样是来自加雅涅舞曲当中的加雅涅的柔版。说起加雅涅舞曲呢，这个作品呢，其实哈恰图良的这个也是很通俗，很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出的一部作品。那么他在柏林除夕，我印象在柏林森林，在很多次的音乐会都有演出的记录。 嗯，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演出的这些曲目的选择，真的是以前在很多大型的柏林爱乐乐团他们的演出当中都曾经演出过的一些曲目，包括一会儿我们会听到的雷斯皮基他的交响诗《罗马拉松树》。 对对对，我想呢，今年呢，因为一个看点就是他的现任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应该是任内的最后一次这个森林音乐会的露面，所以的话呢，他会用他曾经在各个不同场合演出的各个类型的音乐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结吧，我觉得。 嗯，是的。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期待，在这次他们的合作当中，乐团和西蒙拉特他们在现场的时候，总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惊喜哈，送给这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对对对， 我们这次也是特别期待的。 对，尤其是后面的一些加演曲目， 嗯， 包括每年都会演的柏林空气，那么西蒙拉特都会有一些噱头。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对，而且今年又。 对对， 就是赶上了世界杯，虽然第一场德国的就不太理想。 对对对，我觉得说起世界杯，我觉得还应该多说几句。我记得有一年这个世界杯就是南非那次，我忘了是哪年的，我去参加转播的时候，那么在世界杯转播的现场，就不是世界杯转播现场，是森林音乐会转播的现场，就看到了那个德国的电视广播的我们的工作就从事同样工作的这些同行们，他们在转播车呢特别会架起一个大屏幕的电视，那么一边工作一边在看世界杯的转播。 对 啊，那个我觉得那个印象给我很深刻。 对，因为就在他们的休息区。 对，就是无论在怎么样繁忙的工作的这种环境下，他们都不会那个这个耽误去欣赏观赏他们最热爱的这种足球的比赛。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在这一场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现场的亮点。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依然是来自于加雅涅组曲当中的一段。 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在6月25号凌晨2点15分将会为大家做现场转播。我是王卓。那在耳边听到这首曲子当中呢，大家说，哎，这也是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吗？ 是的，它就是罗马这个意大利作曲家 SBG 的一个特别著名交响，是罗马的松树。 嗯，罗马三部曲当中的一部啊。那这一部呢，曾经就奏响在森林剧场的乐曲，我当时我记得那场应该是咱俩一起来转播的， 是是是， 所以咱们俩对这个都是有印象的。 嗯， 也就是他在乐曲当中呢，他出现了夜莺的鸣叫，就是他有那个小鸟的这样的叫声。哎，在森林里，真正的柏林森林剧场里面的这个小鸟在回应他喽。 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选择这个作品也是别有这个意味的，因为啊，这部作品呢虽然是叫罗马的松树，但是和柏林的松树它也有很多有关联的地方。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听到这个作品的第三段当中呢，它在夜莺会在这个乐曲当中会发出非常生动的这种鸟鸣的这种声音。那么这样的声音我们当时在转播的时候，我觉得乐队当中的这个夜莺这种乐器响起的时候那个森林中的这个鸟儿也会跟着鸣叫。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场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 嗯，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这段乐曲的第三乐章。

是一场生命的接力。